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前面我们讲孝之体，介绍过孝之体就是意念圆满的自信。孝之相就是事出世间大圣大贤，孝这个字的范围就是虚空法界，一切的都包容在其中。孝之行也是儒家讲的止于至善，在佛法里面就是佛行、菩萨行。如何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？我们如何来学习？昨天也提示了一点纲领。佛教导我们从孝亲、尊师、落实，知道孝养父母，养父母之身要细心的关怀啊。父母年岁大了，照顾父母就像照顾婴儿一样，要谨慎，要细心，饮食起居都要留意。在《礼记》里面我们读到关于养老的这些教诲很多啊，尤其是饮食方面啊，一定要选择他生理所需要的，这一点要懂得。每一个人身体健康状况不相同啊，需要的养分也并不一样，但是总的一个原则，要容易消化的，容易吸收的。现在比过去进步多了，体格检查比较方便，检查之后知道他缺乏些什么，需要哪些营养，在饮食里头如何来配合，这是养身，养父母之身。养父母之心，父母对于儿孙，对于亲戚朋友，没有不爱护。没有不关心的，总是希望儿女，希望亲朋好友啊，都能够生活过得很好， 啊，事业都能出人头地。人年岁越大，越慈悲，因为他自己很清楚，来日不多了。自己这一生已经过去了，所以他的期望都是落实在儿孙年轻人的身上，心地真诚慈悲。我们常讲老婆心切，老婆是老太婆啊，他们的心真正善良啊，纵然过去生中做错事情，这个时候也都知道忏悔，也都知道回头。年轻人很难啊，到晚年的时候容易回头，晚年文法修行成就的人我们看到不少啊。接触佛法时间不长，念佛时间很短，但是往生瑞相稀有，这些道理我们明了，古往今来我们看到60岁以上的人修行成就的很多，修行真正有成就，这是大孝。那么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，如何帮助这些修行人，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要懂得父母的心，懂得父母的希望，不要辜负父母，不要辜负老师，老师对学生的期望跟父母对儿女的期望没有两样啊。所以中国古礼，学生对老师那一份感恩跟对父母没有差别，只是在丧礼上对父母有孝服，对老师没有孝服。除这一点之外再找不到两样。人一生能够生在感恩的世界，这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。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在学校念书的时代，少年父母老师都希望你有很好的成绩表现，你书念得不好，父母忧虑，那就是不孝啊。品性不好，父母也忧虑，孝子时时刻刻要让父母心情愉快， 换一句话是，样样都要做得让父母快乐。与同学之间不能和睦相处是不孝啊，不听从老师教诲是不孝啊。我们有没有做到？当然，我们的童年已经过去了。想想看，几个人做到了？你做不到，不能怪你。为什么呢？这佛法是讲理的，合情合理合法。你小的时候没有人教你吗？你怎么会懂得？没有人教会懂得，那你是佛菩萨再来的，你不是凡人的。没有人教导你啊！成年之后，你有了家室，家室要和睦啊！家室不和，父母忧心。兄弟不和，妯娌不和，哪一样不让父母操心呢？父母对于儿孙那个操心呢，操一辈子。临终啊，还挂在心头上啊。谁能够了解？到你自己年老的时候，也许你有所感悟了。踏进社会，人在世间一定要有所事事啊，要有一个正当的行业，正当的工作。为社会服务，为众生服务，你对于你的工作，你这个行业是不是真的尽心尽力去做了？没有尽心尽力，不孝啊，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师长啊。由此可知，孝心也是充塞宇宙，也是遍虚空法界。不但孝心是圆满的，孝行也是圆满的。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，诸佛菩萨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感应道教，我们读过观世音菩萨所谓千处祈求千处应，那是什么孝行呢？尽孝而已呀。我们学佛，如果连这些基本的道理都不懂，这个佛经就白读了。做佛的学生没有别的，佛教给我们什么？教给我们孝道，教给我们尽孝而已。诸佛菩萨所实现的就是这么一桩事情。 懂得孝道的人，行孝敬孝的人，念念普度众生啊，行行都给世间人做好榜样啊。所以我们对于诸佛菩萨历代祖师要细心体会他们住世的行仪，向他们学习。韩馆长往生的时候，我给他最后做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，希望出家人能做出家人的好榜样，在家人能做在家人的好榜样，道场能做一切道场的好榜样。这是敬孝，这是行孝啊。这是佛心，是菩萨心。所以我们要找什么人呢？找孝子啊。中国古人常讲啊，求忠臣与孝子之门。你们晓得忠臣两个字是什么意思？臣是办事的人员啊，忠前面跟诸位讲过啊，孝这个字落实在生活上，落实在工作上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上，就叫忠啊。能行中道，能行中庸，这种人这办事最可靠了。他能够尽心尽力，没有偏心，没有私心，心里头大公无私，那叫忠啊。所以忠孝两个字做到了，就是圆圆满满的佛道。这个人就是菩萨，就是佛陀。所以凡夫成佛在一念之间，你念头转过来就是佛菩萨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放下什么？放下贪嗔痴，放下是非人我，放下毁誉，放下攀缘，放下嫉妒，放下比我，我常常跟诸位说的，放下嗜欲，你的嗜好、欲望，放下贪爱，放下狠戾，放下恩怨，一切放下，以清净心、真诚心、大慈悲心，为佛法、为社会、为一切众生服务。这个转变超凡入圣了啊！无论 你是什么身份，无论你从事于哪个行业，你是在某一种工作岗位上，任何的身份都是为众生服务，为社会服务，任何行业也都是为社会为众生服务。我们出家这是一个行业，这是社会上也担负起一种责任职责，这个职责要认识清楚。社会教育，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所以我们肯定认知释迦牟尼佛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导师啊。团结不同的族类，融合不同的文化宗教，昨天晚上我们参观巴哈伊教，他们也是这个理想，但是佛法在理论上在行持上在教诲上比他们更踏实更出色。过去方东梅先生讲过，华严经里面有真实究竟圆满的哲理，他一生所读过的所学过的世出世间哲学没有一样能比得上华严哲学。圆满的理论，周详的方法，后面还带表演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表演了，做出来给我们看了，让我们学习。所以他常讲啊，《华严经》是这个世界最好的哲学概论。他在晚年可以说是完全学习华严，在学校里面开华严哲学，介绍华严。我们现在视线的身份，出家的佛弟子，如果连这些道理都不懂，佛的教诲记不住，不能够认真努力奉行，这是大不孝啊，不忠不孝啊，那还有什么成就啊？不忠不孝，诸位要记住，我说的话不太好听也不客气啊，不忠不孝之人，他的前途是三恶道，三善道的份都没有啊！你以为念这几句佛号就能往生呢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尽忠尽孝，念佛的人决定得生，才能得诸佛护念，龙天拥护。希望我们共同勉励，认真努力来修学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